北京时间1点整。 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他是个普通的80后，却用自己的爱心为许多人撑起一片蓝天。从当初只有几个人的 QQ 群发展到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民间草根组织，他用自己的坚持不断地扩大着队伍。当初蜂拥而至的求助信息没有使他退缩，知名度的提高更没有使他彷徨，他在公益的路上继续勇敢前行。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人物访谈，专访密云红十字爱心志愿服务队队长张子博。子博你好。 哎，你好。 嗯，咱们开门见山聊一聊您所在的这个密云红十字志愿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什么机缘巧合成立了这样一个志愿队？ 应该说现在我们这个密云红十字爱心志愿服务队的前身并不是这个名字、我们以前叫密云在线志愿者。密云在线是很早以前密云本地的一个门户的网站，大家在这个论坛上交流一些心得，属于网友的一个阵地吧。 密云在线志愿队那是在哪一年成立？2008年。 对，当时2008年大家都知道发生了汶川地震， 是 各地的这个爱心人士通过烛光祈福活动为这个地震灾区的人民祈福，当时密云的一些爱心网友也组织了这个活动，在密云在线这个论坛上组织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呢，大家就觉得我们的这个爱心啊需要一个释放的一个出口，有些志愿者提出说我们要去到灾区去干什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没有这个专业能力去那儿只会添乱，所以我们就在本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后来当时几个热心的网友就说，那咱们建一个 QQ 群专门讨论咱们在本地开展这个志愿者服务的事情，后来就有了咱们这个前身，就叫密云在线志愿者 QQ 群。 哦，等于说是从网络平台上发起的这样一个 QQ 群，之后慢慢变成了一个志愿服务队哈。 对。 啊，那现在咱们只是说这个密云在线志愿者这样一个团队，那是2008年，当时你多大？ 当时我就是刚毕业，24、25岁的样子。 嗯，那怎么想起来要参加这样一个活动？ 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有特长，我学的是艺术类的，然后会这个视频拍摄和编辑。当时我刚回到密云以后呢，我就在网上看到这个密云在线志愿者 QQ 群正在招募就媒体制作的志愿者。当时是为了筹备一个病重女孩的一个义演活动，然后当时我看到之后，我就说我既然我有这个设备，我有这个能力，我也愿意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就毅然报名参加了。 等于说您进入这个密云在线志愿者这个团体的时候不是在2008年？ 那我是2009年加入的。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新闻报道什么您是这个志愿队的队长，那可能就是后话了。 对， 咱们一点点捋哈，这些事情这个扣子一点点给大家伙解开。什么时候有了这样一个想做公益活动的想法？ 这个说来又比较话长了、因为可能我们又要追溯到2008年的这个汶川地震这个事件。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上大学的时候都特别喜欢玩游戏。当时我也是 一个游戏迷，也是在2008年刚毕业的时候，当时啊我们正在一起为了一个联赛的目标正在努力，已经取得了非常非常高的成就。当时我们是5个人，然后有2个是四川的朋友。后来就在一次战斗中，突然他们都不动了，怎么说也没有反应，我以为网络出了问题。过了几分钟才通过新闻上知道出现了这个事件。后来我就联系我的队友，过了1个礼拜联系到其中一位，然后又过了1个月我才知道另一位也是安全的，但是他们2个都去当了志愿者。后来我在这边，我也是想做一些事情，志愿者这个概念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有了清晰的印象，对于自己的这个未来啊，还有对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又有了重新的这个考虑。 然后正好毕业之后有了这么一个机会， 对对， 就参加到这样一个志愿者队伍当中哈。 是呀， 加入到这个密云在线志愿者这样一个团体当中，当时状况是什么样的呢？还记得？ 当时我们的团体呢属于那种比较零散的组织，就是几个网友通过 QQ 群，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会组织，也可能这周末就没有什么活动了，就是零散的活动，关注本地的一些弱势的群体，比如说有的家的孩子突然得了病，突然得了生病，需要一些捐助，志愿者就是组织一些爱心的活动，通过网络筹集一些善款然后送到他们家去，或者说呢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去看望一下福利院的老人呢、孩子啊，类似这样的活动，但是都不是长期固定性的。尤其是对于这种由热心网友几个人组织的小团体来说，它容易因为一些成员的退出啊，活动可能就会中断，所以不太容易能够长期的进行，然后大家可能也是随意性比较强，这是当时团体的一个状态， 就相对来说比较零散啊。 对，是。 你记得你在加入这个团体之后第一个公益活动项目是什么？ 那就是我当时2009年参与这个团体之后，我们开展的这个叫义演活动，帮助一个因这个突发脑出血造成这个脑细胞坏死的高一的女孩，当时她在体育课的时候然后突然突发脑出血，然后造成短时间的脑缺氧，然后被送到这个海淀医院进行紧急的治疗，治疗过程中主要是加氧的这种治疗，给你的脑细胞进行重新的激活，那这个需要很高的费用，对于他们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来说，很快他就支撑不了这个经费了，于是他们就通过网络呼吁说爱心人士帮助他们，当时就在密云在线这个论坛上，然后我们团体的成员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说咱们想要帮助他，那就是怎么帮的问题，咱们每人捐100、200不能直接的解决问题， 对， 他需要一个大额的一个捐助，所以说咱们就组织什么样的形式呢，后来有成员就提出说咱们组织这个义演，因为他能认识密云本地的一些乐队，然后咱们可以在路边进行演出，现场筹集这个善款，然后这个形式一定了之后大家说非常好，于是就需要这个前期的宣传，那前期宣传对于这个弱势的家庭还有对于这个突发的疾病的这个情况来说呢，想让网友去认同你或者想让网友去相信你，那必须得所以说有图有真相嘛， 对， 就需要去拍摄，然后招募，首先就从这块开始。我也是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立刻我就带着摄像机去到这个海淀医院，然后去拍摄他这个家庭的这个真实的情况，治疗的情况，又回到他们在这个西天各庄的这个村里，然后拍摄他家里的一个情况，等于说我把他家里还有医院的一些真实情况拍摄，然后并且编辑成那个纪录片，然后发到网上去，就这样在义演活动前期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宣传。活动当天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人慕名而来，当天捐了是20000多块钱，那一次活动给我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因为在之前我跟患者的家属有了很多的沟通和了解， 去拍啊， 在活动结束的时候呢，那个女孩的老姨特别激动的握着我手，就是握住手但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当时我理解她的心情，我也特别的激动，也觉得这就是我参与公益就是帮助别人的收获吧，人们常说去做公益是无私的，其实我们能收获的远比我们想到的更多，因为我想可能这1个多礼拜的时间我做别的也可以，比如可以踢球啊玩游戏啊或者干什么我都挺开心的，但是我做了这个以后呢，我从此就觉得我的技能还有我的特长可以创造更多的这个价值，每一次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是什么激励你，我说都是那种感动，就是那一次的那个握住手的那1、2分钟的那个时间，之后我们团体有一些变化，又会遇到一些困难，之后我都因为这份信念吧，都坚持下了。 那咱们这个团队刚才你也聊到，其实是经过一些变故的哈， 那这些变故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产生的呢？ 是这样，因为我们团体原来是依附于这个密云在线这个网站，那网站属于这种商业性的网站，它在2008-2009年的时候，整体的网站的这种环境发展不是特别理想的，对于他们来说，所以网站后来就运营不下去了。运营不下去，那我们就缺少这个网络的这个阵地了。再加上以前作为这个团体的一些核心成员，他往往是网站的一些人员。一些热心的网友或者版主之类的，当大家就是不再依赖这个传统的这个网站之后呢，大家也就不是特别关注这个事情了。再加上作为公益来说，为什么都是年轻人？这其中是有这种必然的原因的。 什么原因？ 就是说年轻嘛，他比较的是容易冲动，他就是在公益这块，其实我们都觉得这路是很漫长的。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不用考虑那么多，他只需要说我今天去帮助他，我获得了快乐，我不用考虑明天怎么样。而且我们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以后，带来的影响力不光是志愿者数量增多了，更多的求助的信息也增加了，这个就会让大家觉得压力非常大。所以之后呢，有一些的骨干成员逐渐的就往后退了，这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正好还有这个条件，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站出来，然后带领大家继续往前走，继续帮助更多的人，不能因为咱们觉得难做就停滞不前或者就不做，这样我就觉得很可惜。所以之后逐渐的，从2010年我就成为这个团体的实际的负责人了。 那你自己现在结婚了没有？ 我也结婚了，也有孩子了。 那你不担心这个公益活动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和包袱吗？ 事实上，我妻子就是2009年的时候我们在志愿服务里认识的。当时我们都是团体里的成员，是在团体里一位姐姐的帮助下给我们凑合到一块儿的。然后我们也是互相觉得对方在这个公益理念上都是有很多的共同点，所以我们很快就走到了一起。我在参与公益活动的时候，妻子也非常支持我。 那他现在还参加你们相应的活动吗？ 他更多的是作为我的这个 坚强后盾。 是这样。 那毕竟家里边除了这个妻子孩子之外，还有老人，比如你的父母啊，包括他的父亲母亲呢，有没有一些微词对这些事情？ 其实我的父亲呢，就是身体不太好，在2011年的时候就过世了。当时我跟我妻子认识时间其实还并不非常长，还没有考虑结婚的时候，当时我父亲已经身患癌症，我们就很快的就结了婚。父亲在去世之前还说，觉得我参加公益活动是有意义的，让我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也一直在激励着我。 我们知道，在密云在线志愿者团体之后，2010年你就当了这个实际上的这个负责人之后，和你刚加入这个志愿团体这两个时间段的状态有什么不一样？包括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什么不一样？刚才说了，求助的这个人越来越多，那你怎么去平衡？怎么去选择？ 最早加入团体的时候，我只负责我这一块宣传这一块，我去拍摄和制作视频，通过网络传播。在活动的现场，我也是负责拍摄，主要专注于这一点。然后随着我在团体里的工作越来越多，然后需要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那我的就是注意力逐渐的转变为怎么带领团队能够更好的向前走，能够帮助更多人，能够让团体有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民间公益团体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怎么留住志愿者，也是我在加入这个团体之后从来没有想过我以后还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命运吧，也可能是这种责任摆在我面前就需要我去面对。 那刚才聊到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你负责整个团队运营的过程当中，刚才说了最重要的是留住志愿者，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办法留住他们？ 民间公益组织它不同于这个企业，不同于这个其他的这个盈利性组织，最大区别就是大家在里面都是非常平等的。你做得好，我也不可能发你工资；你做得不好，不是说 你钱， 对，也不能扣你钱，就这样。所以大家通过一种感情的联系，我们就是在一起，就都像朋友一样。不管你是第一天加入志愿者，还是说你是已经在这团队4-5年的老志愿者，大家一起交流都是十分平等的。我也尽量会创造一些条件，就是让大家能够互相认识，新老志愿者能够更多的交流。活动中我就尽量鼓励年轻人，不光是在活动中啊，在平时的这个我们的一些交流讨论， 还有比如每年我们会到年底了，不管是我的家也好，我们的其他管传人家也好，我们组织志愿者一起聚餐，我们一起包包饺子，一起唱唱歌，在这样的中间联络大家的感情。有一些志愿者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我也会带着大家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最美教师的评选，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我觉得我们团队呢，一位教师志愿者平常是参与我们的其中一个项目，是福利院的儿童的这个支教，他坚持了2年的时间，然后默默无闻的做，大小评选从来就没有参与过。然后这一次我也说你，哎，你看最美教师评选，我觉得你符合这个标准。他说不用，说我做的，我觉得我什么都得到了，我不用再得到更多的东西。那我觉得呢，参与这个评选，还有向社会展示，不单是对于你的认可，也是对于我们团体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宣传。所以我就没有跟他说，我跟几个志愿者组织说，咱们把他的资料收集一下。我通过以前他的一些活动的一些影像资料，我给他编辑一个微电影，编辑一个视频，大概准备了两个多星期，我给他做出来了，是一个5分多钟的一个。然后我没有跟他说，绕过他采访他的老公，然后采访他父母，采访他的工作同事。最后这个做出来以后，我们在一次例会上放在电视上播放出来。我说你看看，这就是我们要给你放的，我们已经传到优酷上了，已经给你把资料投递了。他就是当时很感动，有点不好意思吧。但是我就觉得通过这样，让我们的志愿者能知道，我们在团队不论贡献多少，大家都是很重视你，大家都是会想到一些能够对你有帮助的事情，给你提供帮助，并且打心眼里愿意支持你。 服务队现在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服务队注册的志愿者现在已经有210多人了。 这200多人一块包饺子？ 这个倒不是，因为咱们作为民间的团体来说，我们可以说几乎就没有固定的活动场地和工作场所，这么多人也不会说分工到很具体。那很多人都是通过网络，通过网络联系，通过网络传播我们的一些公益活动。然后参加的时候，因为我们活动非常多，平均每月都有集体大型的活动，平均每周都有一些小型的活动，那每次的志愿者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时间力所能及参与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可能有些志愿者一年都没有机会见面，但是在网络上他们可以天天打招呼。年底我们会有年会，基本上在年会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志愿者都会到场。 他是个普通的80后，却用自己的爱心为许多人撑起一片蓝天。从当初只有几个人的 QQ 群发展到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民间草根组织，他用自己的坚持不断地扩大着队伍。当初蜂拥而至的求助信息没有使他退缩，知名度的提高更没有使他彷徨，他在公益的路上继续勇敢前行。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人物访谈专访密云红十字爱心志愿服务队队长张子博。 刚才说了，一直有这么一个伏笔，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密云红十字志愿队，它的前身叫做密云在线志愿者。因为什么改变了这个名字？看到里边有这个很关键的三个字叫红十字。 因为我们团体里其实一直有社会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包括也有红十字，我们在密云本地密云县红十字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也是以志愿者身份参与我们的活动，但在以前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包括他们的业务部的主管还有他们的秘书长，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一直默默地参与我们的活动。直到2010年我们组织一次二手物品义卖的活动，当时需要一个公共的一个场地，然后协调场地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民间团体嘛，没有人认可，我们需要使用这个场地，然后这个活动又是我们需要收钱，因为是二手义卖嘛，这规模又比较大了，所以在活动的前几天，就是从这个行政部门得来的消息，就是你们没有权利举办这样的活动。当时也是没办法，说联系谁能够既符合我们这个活动理念，又能够作为我们的主管单位。当时我们志愿者就说，你可以挂靠到红十字嘛。我说那您认识吗？他说我就是红十字的秘书长。我说那太好了，您帮我协调一下。他就是很支持我们，因为志愿者已经认识2年了，活动中都已经有接触了，只不过就是大家并没有不了解你的真实工作。我们平常也很少说这些问题。我就觉得那我们可以考虑挂靠，虽然说当时红十字有一些负面的消息，但是我觉得整体上来说红十字它是 从社会的影响力啊，从社会上功能定义来说，是最接近于我们公益组织的这个发展理念的，所以我们选择国考。当然后面就很顺利，然后他也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比如说认可我们的活动啊，在我们一些经费出现紧张的时候会拨一些专门经费的款，然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工作场地，包括电话等等一些基础的设备。 哦，在什么位置呢？ 就在我们的密云县那个花儿小区，从东口向里走100米，一个路边的一个门脸，面积不大，大概只有30多平米，但是对我们团体一些交流活动、一些例会已经是够用了。 一切好像听上去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但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被认可，才有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刚才说了很多比较顺利的事情，我们来说一说坎坷吧。比方说我们在面对很多这个求助的信息的时候，怎么去甄别，有没有出现过一些不好的经历，比方说他们可能是骗捐呢，或者什么不太符合我们正常这个流程的事件。 对于这些突发疾病或者突然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向社会求助的这些困难群体来说，他的初衷都是帮自己渡过难关。 是， 但是当他通过我们的帮助获得一些好心人捐助之后呢，他可能觉得这样的收入来的方法非常的容易，然后当他可能在满足他这阶段的治疗之后呢，他还愿意再继续接受社会的捐助。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介入进来，我们给他做工作。你已经得到了足够满足你当前治疗的费用了，那后续需要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帮助你，但是这一次你一定要公开透明的跟社会介绍你的情况。 嗯， 比如说你的初期的治疗费用已经达到了，然后给他做工作，基本上还是发出声明啊什么的，然后说我们初期的费用已经拿到了，谢谢好心人士捐助。然后我们呢也会发出一个公告，说我们帮助这位患者的这个捐助已经结束了，如果大家还希望继续捐助的话，大家可以直接捐助到他个人那儿去，我们不再协助进行此事了。可能像这样的事件只有我们团队内部的骨干成员会了解到这些，我们也在一起会交流这些。其实换位思考，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也是，我们永远是鼓励志愿者还有鼓励我们捐助人一定要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只要你是真实的，那社会上一定会帮助你。如果你有任何虚构的成分在里面，那么我觉得时间长了会受到惩罚的。 那之前碰没碰到过一些问题被人怀疑？ 其实被人怀疑应该也没有，因为我们接触的活动主要是我们作为志愿者去提供时间和技能上的帮助，我们很少碰钱，因为对于民间组织来说，如果钱没用好或者被质疑，这个会有很大的损失，或者说诚信上会有很多的不良的一个印象，再加上有一些事件，比如说红十字的一些事件造成，所以我们遇到这个需要求助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是协助他挂靠相应的这个基金会，基金会会给他设立专有的账户，那我们就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其实对于我们民间的团体来说，我们主要发挥的是纽带作用。 那咱们这个密云红十字这支援队等于说是挂靠了红十字会之后改的名字，那是在2013年。 对，2013年的6月。 嗯，从那之后面对的一些情况有没有转变？ 因为随着我们活动的举办，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然后成员越来越多，求助的信息也多了，我们为了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状态，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活动进行更精确的规划。就是比如说一年我们要做什么，要专注于哪些方面，不能再像以前似的很散的，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因为我们一直在做这个福利院，从2008年当时成立之后，我们的志愿者就去关注到福利院的孩子。于是呢，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首先定义为福利院是我们长期的活动场所。福利院呢，为什么关注他们呢？就是他跟社会是脱离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我第一次去福利院去看那些孩子的时候，给他们拍照片的时候，我说玩得挺开心啊，孩子。然后当时是有一个7、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是这个脊柱侧弯，从一生下来就没法行走，然后属于半瘫痪的状态。我说你对着镜头，孩子们嘛都是很天真无邪的，然后一般对着镜头都会伸出2只手指表示胜利的姿势，然后并且说耶。当时给他照，他也是这样做出一个动作，但是他伸出的是3根手指。这个照片其实拍了之后我都没有太多的，我就觉得哎，这孩子特别有意思，搞笑。但是回去之后我一想，他可能真的以为耶是伸3只手指，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看过别人对他打出这个手势，他可能就是在电视上或者在其他的有志愿者来到这儿做服务或者跟孩子玩的时候，他看别人伸出手指，他也伸出手指，但是他从来没考虑说啊，人家原来伸出的是2只手指，那我伸出3只手指， 所以说就这个小的细节，我觉得他们跟社会确实脱离太久了。这张照片现在我还留着呢。在那之后，我们就组织志愿者定期的到福利院去跟孩子交流。 刚才说了一个，就是这个福利院儿童的这个项目，这一个已经是现在这个密云红十字志愿队的三个主要的长期公益项目之一，是吧？ 对对。 另外还有哪两项，跟我们说一说。 我们关注福利院之后呢，因为经常要去跟这些残疾的孩子交流沟通，包括跟福利院的这些孤寡老人交流，给他们做一些心理的陪伴。长此以往，对于我们这个民间志愿者来说，尤其是我们业余性质的年轻人来说，心理上难免会产生一定的压力，还有一些负面情绪。有的志愿者甚至从里面出来会哭泣，会有一些很严重的心理负担。从其他公益机构我了解到的，确实有这些方面隐患，我们需要定期的做一些志愿者的疏导。我就想，那疏导是一方面，另外我们带大家出来走一走吧，做一些环保类的活动，大家就是现在来说是一次性的，对，心情放松一些，然后看看青山绿水，因为我们在密云嘛，每年到旅游旺季的时候游客非常多，在一些景区啊，包括一些尚未开发的一些景区，一些自然比较好的一些地点，都会有一些游客会遗留一些垃圾。同时呢，密云水库又是咱们首都特别重要的饮用水源地， 是 保护水源是密云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责任，所以在密云水库北部地区的一些水源地的保护区是严禁游客进入的，是严禁用作商业开发的，所以它会留了一些很自然很原始的一些美。这样的话，有一些徒步爱好者越来越多的会进入到这些地区，所以就是处于一个很难被监管，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些这些事情，风景也好看，我们也确实为环境做出了我们的贡献。从12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到这些地方，逐渐就成为我们第二个长期的项目，叫密云水源地环境保护项目，保护密云水库上游的来水的这些峡谷啊、河流的这个河道的整洁干净，在那些徒步游客必经的道路上面，我们去定期的做这个徒步的环保活动，然后一方面启发这个游客，给他们传播一些环保的理念，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每次都清理出很多的垃圾。就是我们可能就两个志愿者用一根棍儿挑着三个大的编织袋，里面装满了一些垃圾。 都是什么主要的？ 主要就是一些餐盒、水瓶、自驾旅游会用到的，比如发动机油啊、药品的包装啊，挺多的，就是他们户外烧烤会留下的塑料袋啊，他们如果遗留在水边，遇到雨水、遇到水，对，会对水造成很大的威胁。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里面有没有去过密云这个附近，或者不管任何地方哈，去自驾游玩的人，您记住了，您这些东西好像自己觉得扔那儿没人管，是有一堆人帮您捡拾的，所以再去的时候注意一下哈，尤其是我们重要的水源地啊，包括林地啊、森林呢、他们是需要保护的，所以各位再去的时候要注意。而且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谴责这些行为。刚才说了第二个项目，是因为其实最开始的初衷，为了缓解我们这些志愿者的一些心理上的负担啊，有了这样一个公益活动，看来收效还是不错的。第三个项目是什么呢？ 其实这些项目互相之间都有很微妙的联系的。在我们做环保的同时，我们深入到一些山区里面，会看到当地的一些人的生活状态，认识一些当地生活的孩子。那我们发现这个，因为密云水库在保护水库的同时，密云的这个水库上游地是严禁有污染的产业存在的，所以他们的首先没有了工厂，其次他们禁止养殖，对于当地的这个土生土长的人来说，他们只能靠天吃饭，种一点地，甚至他们的用水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即便他守着水，因为这些水是很重要的战略饮用水。从1958年开始，水库上游的这些居民逐渐的，不管是政策上还是自然而然的，他们会不停地往出迁，有的上百户的村迁到现在只剩3-5户，迁不下来的人往往都是那些因病致贫呢，或者传统观念特别深的这些家庭比较贫困的这些住户，然后家里的孩子特别孤单，有的孩子每到周末他们需要想跟别的孩子玩，他真的需要翻山越岭他才会见到自己的同龄人，要不然他只能跟家里的小猫小狗玩。我们说关注，经常关注这些这个偏远地区的人，其实我们本地也有这样的需要关注的，因为他的贫困造成这样的家庭单亲留守的现象非常多，尤其是单亲。我们在冯家峪小学4年级的一个调查中，这个4年级30个孩子里面有一半是单亲，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们开始说，那咱们不单能环保，还能到他们家去了解一些情况，跟他们孩子玩一玩，或者带他们孩子出来。所以在12年的时候，我们就启动了这个叫爱心向日葵山区儿童关爱项目， 就是希望孩子像向日葵一样健康的成长，面向太阳，组织孩子们定期的在村委会啊什么的一些场地里面去开展这个儿童歌唱比赛，志愿者跟孩子组队，然后开展这个趣味运动会，然后让志愿者跟孩子结队，大概每个月我们会安排一些小组去到访这些家庭，去了解他们家里的困难。你比如说到秋收了，我们可以帮着去摘摘果子啊什么的。还有我们今年组织了这些孩子第一次去看海，去这个北戴河。为什么要带他们出来呢？就是有一个印象挺深刻的，就是其中有一家我们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发现他们家就那么几张照片放在一个相框里，中间最大的一张照片是他们三口在天安门前的合影。等我仔细看，发现那照片是 P 上去，其实他们连天安门都没去过，作为一个北京的从来没出来过。所以我就说那我们那个带你们出来。后期有的孩子我们从小学三四年级已经关注到现在，上最大的已经上初二了。 真不容易哈，这么三个主要的项目在持续的，然后平常还要接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这些求助的信息，要去甄别，要去好好鉴别里面怎么应该做，让自己这个声誉首先来说不要受到影响，还能更好的帮助这个帮扶对象，很难。你算过没有？你把它缩小到一天的时间，你要一天当中多长时间要想你自己的公益活动？ 不瞒你说，除了我必须要考虑的工作和家庭的，其他的时间我全都用在公益上了。我最后一次滑雪是去年的年初的时候，去了一趟张家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去看了一下当地的小学，当地有一个贫困的小学，在青餐营小学。然后我去见到他们校长，也见到他们值班的那个，因为当时放寒假嘛，还有两个老师在那儿值班。我问他们为什么放假还在那儿值班？他说我们值班还有钱拿。所以这就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那些老师并不是本地的，他们也是为了这当时一个月2200块钱他们会留在这儿。所以就可想而知当地的教师资力量是多么薄弱，当地孩子是多么缺乏这块。因为其中一个老师他孩子刚一岁多，他甚至愿意寒假在这儿值班。后来我就跟他们校长联系，动员我们这儿的小学跟那儿的孩子结队，那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年级之间结队的状态。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爱心向日葵的一个扩展性的项目。 所以你平常的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放在这个公益活动上了。 对对， 30岁左右的年轻人，你怎么去平衡工作和公益之间的这个时间问题，包括精力问题？ 因为我也觉得作为我来说，我现在在团队里特别重要。我觉得如果说我病倒了，或者说如果说我一时兴起不干了或者什么的，这个团队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也觉得特别的可惜，会觉得我一直在告诉自己，不管我投入公益的这个精力多少，我都需要保证我的工作和生活能够一个平稳的状态进行，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也知道如果我平衡不好的话，确实会影响到这个公益组织的未来的发展。 说了这么多，你做公益的理念是啥？ 我过做公益的理念，其实我从来还都没有考虑这些理念的问题。我就觉得我做了这个比我不做要活得更开心，生活得更有意义。那对于我们团体来说，从我2010年担任团队的实际的队长到现在已经5年了，真的很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想法来注入，来帮助我们团体的各项活动能够更向前一步。 是，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我把它放在最后一个问题，你没考虑过退缩或者犹豫过吗？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哎呀，我就算了，我真的不想干了，我太累了，我5年了，我也30来岁的人，我还可以玩，我有很多朋友，我要去享受。 想过，但是仅仅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因为就像我说的，当时那个女孩的老姨握着我手的那种感觉，其他东西都代替不了的这种感受，这种感受会给我很多的动力。当然之后活动也会有很多对我的感谢，包括社会上还有其他人对我的肯定，但是最重要的肯定我更喜欢是来自于这个受助者本人来，或者说受助者本身给我的这个肯定是最能激励我的。他也是在这些年一直在激励着我，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坚持下去。 最后哈，咱们给这个命运红十字志愿队做一个广告，比如说大家想参与你们，想找到你，有什么办法？ 我们现在也有网站，我们的推广名叫爱汇密云，爱心的爱，汇聚的汇，意义就是说希望我们所有的爱心在这里都能汇聚在一起，大家拧成一股绳，然后发挥更大的价值。我们的 QQ 群是7643-1568，我们是10名志愿者 QQ 群，大家留10名就可以了。 好，再次感谢子博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很多故事，我们也 真心的呼吁这个社会更多的关心到我们的公益活动，更多的去做好事，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感谢子博。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好色风流，不是冤家不聚头，挺好的小两口，转脸皆冤仇。贪心不足道德丢，孽满身后，报应从头，法理轻。